仍活在我心中，怎么变失了踪？发现时已失落像场梦，对酒当歌亦没作用，心似远求沉重，这颗心也许真的很痛。当天你我重逢，想起当天真的动，还在笑声中投入抱拥。明明旧梦已告终，怎么偏不放松？我为何要不断地寻梦？情还活在我心中，怎忍算清告终？这份情你怎会不懂？我的心像是被戏弄，火烫情怀难说冻，这颗心投被爱已尽用。此刻两眼尽红，受创的心隐隐痛，还愿你知，还愿你懂。何妨被骂爱得痴，心中依稀觉得这样傻也只是为情重。怎忍算清道中，这份情你怎会不懂？我的心像是被戏弄，火烫情怀难说冻，这颗心求被爱已尽用。此刻两眼尽红，受创的心隐隐痛，无奈我的心今天更冻。此刻两眼尽红，受创的心隐隐痛，仍然还来极冷的冷风。